你啲绝对唔系幻想，亦都唔系我阻你而生安白做出嚟，而系真有其事。我已经忍咗好耐，我一定要讲出嚟。我向各位提出嚟起诉，系同呢度几个人犯嘅叛国罪有关，因为我好清楚，佢哋嘅目的系引起叛乱。是真的，这些是证据确凿的事实，不容许抵赖。现在我就请你们一起审判这几个被告，然后就判他们罪。第一位，他是全无意识观念的畸形人物，他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些方式就是暴力。跟着的就是艾莉，他丧失常性，毫无理由地憎恨人类，连奇纳顿的儿童都受到他威胁。第三个就是佐德将军，他曾经受到这个议会信任，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保卫奇纳顿星球，但是他一点都不自爱，竟然成为这次暴乱的策划者和指挥。他要在我们之间成立新的政制，而且以他本人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以上就是他们的罪证。好了，现在就听下各位的一致决定。 有罪，有罪， 有罪，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佐利尔，你咁做唔系几公平啊，因为你诱导佢哋判决我哋有罪嘅，你咁样做法分明系全心同我哋作对，一切嘅后果要系你一个人全部负责。我俾个机会你加入我哋啦，你以前都曾经反对过议会嘅，我哋唔会代薄你嘅。喺我哋嘅新政制入边，你可以做我嘅副手。你要为自己着想下，你嘅前途系无可限量嘅。佐利尔，加入我哋啦！你只需要听我话，其他人你唔使理嘅，咁对你好有利。我可以发誓，你嘅权力系非常大嘅。你以后就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咁有咩唔好啊？你慢慢考虑下啦，唔可以嘥咗机会。 Duty has been masterly performed, Your Heir. They have received the fate they deserve. Isolation in the Phantom Zone, an eternal living death. A chance for life, nonetheless. As opposed to us. 不要再回来，因为这里会毁灭，整个星球毁灭。 你千万不要乱说话，议会已经重新估计过这个怪诞的原理，个个都说没理由。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鲁莽冲动的人，我有根据，我不会计较人家怎样批评。总之我劝你们最好听我说话，立即撤离这个星球。 Jor-El, you are one of Krypton's greatest scientists. Ah yes, but so is Wanda. 很多人对你的资料有怀疑，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对，因为我觉得你的理论不值得支持。 总之这个星球会在30日后就爆炸，可能会早点。 奇立顿星球不是爆炸，只是转移轨迹的。 佐利，你理智一点好吗？ 无谓多讲，我本人从来都咁理智，冇理智嘅系你哋啫。 咁多位，我哋嘅讨论到此为止啦。呢啲系议会嘅最后决定。我先至讲你听，你最好唔好乱咁讲自己嘅理论啊，因为呢啲会引起本国人民惊惶嘅言论咧，系反叛行为。 就算你哋告我反叛都唔紧要，我爱护人民，咁都算系犯法啦。 You would be banished to endless imprisonment in the Phantom Zone, the eternal void, which you yourself discovered. 佐利尔，咁你而家服唔服从议会嘅决定啊？ 好啦，我都冇说话好讲，随便你哋啦。总之我同我太太死都留喺度。 要他们地球，那里很落后的，比我们落后了几千万年。 他只有去地球才可以继续生存，那里会适应他，其他地方不行。 我怕他不受地心吸力的控制， 他会好像地球人那样。 不过事实上他不是， 不怕，他身体里面浓厚的分子结构会令他适应， 他会很特别，与众不同。 他身手敏捷，而且是个超人。 我怕他会寂寞和孤独。 他不会孤独的。永远不会孤独。 Energy input to Jor-El's quarters is now in excess. Our data indicates the loss is due to a misuse of energy. Investigate. And if the investigation proves correct? He knew the penalty he faced, even a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e law will be upheld. 你好快会去第二度，去好远的地方，不过我们不会离开你，就算我们两个毁灭之后，我们的心灵都会同你相通，永远同你一起，我们会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你，你去到那里不用担心，任何人都伤害不到你，总之在你的一生一世都有我在内心，我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你的眼会看到我的一生，而我也都会看到你的一生，那就是说我和你是两位一体的，乖仔，我说的是这么多，你一定要记住，卡定。 在你面前这些水晶里面的，就是十二个其他星球的文学和科学的结晶，联系着二十八个我们所知道的星系。亦都有呢啲複雜嘅記載，呢啲係最繁複嘅方程式，你可以唔使理，你只要知道自己有咩力量就得。你有強大嘅視覺能力，有難以估計嘅飛行速度，仲有敏感嘅聽覺。我哋而家呢個奇立頓星球嘅早期歷史，係一連串嘅星球大戰，而你所經過嘅六個星系，佢哋每一個都有独立的法例，有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你最紧要记住，不要干预人类的历史。 包咗胎添，做咩？乜咁嘅？ 多年嚟，我哋虽然好快乐，但我一直希望上帝会赐个细路俾我哋。 唔该，俾块难布我。 你唔好咁紧张啦。你记唔记得范医生点话？佢话你嘅心脏有事啊。 而家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就系首先查清楚呢个细路仔究竟系边个嚟。 我睇佢冇亲人嘅，可能唔系呢度嘅人咧。 咁你嘅意思系咪想攞佢翻佢养啊？ 系啊，咁有咩唔好啫？我可以话佢系我老表嘅仔，佢嘅父母已经死咗。 咁又点啊？ 佢唔识讲嘢，唔会穿煲嘅。 马花，我之前呢个细路仔咧有啲问题啊。麻花，你听唔听到我讲乜嘢嘅？ 洗乾淨，我哋聽日著啊！誒，唔該你， 我知啦。 好啦，跟住嚟， 我哋要打贏佢。 唔使担心呢啲嘢噶，嗰啲衫咧我会同你哋洗噶啦。 唔该你阿奇啦。 好啊， 我哋成班人去玛丽屋企玩，去嗰度跳舞同埋听音乐，你有冇兴趣一齐去啊？ 嗯，好啊，我估一定会好好玩嘅。 奇立边嚟得啊？佢仲有大把嘢要做啊！ 你喺度讲乜嘢啊？我啱先搞掂 嗰啲啦。 哇！ 巴里特啊！喂，娜娜，快啲啦！ 喂，等你噶啦。 吓，娜娜。哎，我哋赶唔切噶啦，佢洗干净之后就会嚟噶啦嘛。喂，洗干净啲啊！ 快啲啊！ You have a writer's gift for invention. I'll say that for you. But Lois, please read your book. No one ever believes me. 快脆嚟到嘅， 我跑步咯。 你跑步？ 等 我都话咗呢个有啲古怪啦。喂，唔好理佢，走啦。 乖仔，有事都同我面前演嘢。 爸爸。我不是有心演嘢的，我真白烈等，所以我咪特登激下佢，等佢唔好咁沙尘咯。 系，我知 道，我知道咁系唔应该嘅。 哦，唔做都做咗就算啦。不过我都知道你好多时都想表现自己，证明俾人睇，有啲嘢人做唔到，你做得到嘅。 系啊， 咁都唔紧要。 我打波嘅时候咧，都要照正常打嘅，但系一样赢喎。 唔出奇啊！ 我冇呃你噶。 我知 道。系啦，如果有啲嘢我可以做到。但是平常人是做不到的，那算不算演嘢？ 不算啦， 一雀仔在这里飞算不算演嘢？ 不算。乖仔，你听我讲，我第一次见你那阵，已经表现了一些特别的力量给我看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担心有人会带你回去。不过后来我已经没有这样想法，可能年纪大了，想法有多少分别呢？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在地球出现呢？会不会是有特殊的原因？至于有啲咩特殊嘅原因，可能你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嗯，你唔需要解释嘅。我知唔知唔紧要，总之唔系叫你嚟玩咁简单嘅。 系啦，爸爸，我哋斗快翻去啊！ 好啊， 嚟啊，追我！快啲！ 你有冇发现啊？啊，我翻嚟，你都唔欢迎我吓。真系冇用，我虽然有特殊嘅力量，但系都救唔到爸爸。 都要走。 我都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第一天见你那时我就已经知道。 我跟隔壁的賓利叔談過了，媽媽她會照顧你，有什麼搞不定你過去找她幫忙。你保重。 我知道，我知道，乖仔。那你想去哪里？ 去北边。 不要忘记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 你是不会记得我。我是佐利尔，即是你的爸爸。现在你已经是18岁大，那么以地球计算，照他们的计划，我已经死了很久，差不多有几千年。以我个人来讲，在体能上和历史上所有一切的知识，在你来到这个地球之前已经被散了。你要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你的将来有很大帮助。你的心一定是有很多疑问，你即管提出来，我会讲给你听。乖仔，就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堡垒里，我们就试一下一起去找寻答案。怎样？有什么疑问？ 我是谁？ 你本来叫佐卡迪，是奇纳顿星球上面唯一的生存者。虽然你是被人类养大，但是你不是他们的同类。一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有超人的力量，能人所不能。你可能不是很明白，你跟着我来，我详细解释给你听，那你就会明白。我们是在第六度空间，以超越时空的姿态运行。不过你不要以你的力量去干预人类的历史，你最好就是隐藏住你的领导力量。我们会在下一年进行研究人类的心脏，它比你本身的心脏软弱。在过去的两年，当我们穿过动乱的边缘，也就是自己星系边缘那时候，我们就进入奇纳顿红太阳范围。它是你力量和养分的泉源，也是它令到我们星球毁灭。是奇纳顿星球的乖仔，也就是我们的祖家。在今年，我们会研究各种有关永恒的观念和他们真实的基础。你要记住，所有连贯28个已知星系的知识，全部都是蕴藏在我给你带来地球的水晶之内。你要俾心机研究。我们谈了没多久，但是地球的时间不同，到你回到去地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2年了。因为这样，我就选择地球。现在是你参与这个新世界的时候，亦都是你为人类服务的时候。你和他们一样生活，不是在必要时不要表现你的力量。你要隐藏住你的本领，不要被人知穿你的身份。地球有很多人想成为伟大的领袖，亦都有很多人想破坏社会安宁。你要尽你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要照我的说话做，感谢我乖仔。 两个啊！哎。 乜嘢啊吓？ 我净系等春节同啊，做三个字典全 名。M A S S A C R E。 R E， 唔该啊。 系啦，李小姐，你喺边度听到嗰啲古仔噶？ 自己谂唔得嘅咩？一定要听翻嚟噶。 好啊，记者先谂到。 老总啊，呢一篇咧就有关东区谋杀案嘅报道，照我睇咧，今次呢篇嘢都可以登喺头一版啦啩。 强奸犯佢全得个 P 字嘅啫，老师，我同你介绍呢位古。 我都为一个 P 啊。 好嘛，李小姐。 我上次咪写过一篇有关性同埋毒品嘅新闻稿嘅，你记唔记得？ 奇立好嘛，我叫奥詹美啊，系摄影记者 好嘛，我叫古奇立啊。 所以呢，我今次改变作风，加咗好多嘢落去，咩都有齐晒噶啦。 系几好嘅，奇立帮我开咗佢。 哦，好啊，伟生。 梗系唔会太露骨啦，你帮我写色情小说咩？总之我写出嚟咧，包括吸引啲读者，话唔定啲心理学家或者系社会工作者咧，睇完即刻让我 全面都唔得嘅。我觉得你写啲嘢就唔系几适合我哋呢种报纸，我哋星球日报一个传统 媒体。对唔住啊，哎呀，我唔系有心整到你咁噶。 哦，咁啊，梗系啦。有边个想令到个新朋友在人面前出丑才可 以等我来啦。 哦，唔该，伟生，唔好意思啊。 占你啊！我一个礼拜俾$40你噶，你行企企咁啊，做乜嘢啊？你快啲！我连根，我知啦，老总，我杯咖啡唔好落糖啦，老总。嘿，成日就老总，老总。 春之仲大屠杀啊！ 我知啊，老总。 咁嘅。 喂，老总要一杯咖啡，唔好落糖啊！我要杯柠檬茶喎。 哦。 唉，老师啊，你带古先生出去介绍佢哋识啦。唉，我要带佢俾啲伙计认识啊。 唔该你啊。 第一日翻工嘅，我佢要负责新闻版嘅。 老总啊，我文章好唔好啊？ 唉，老师。古奇乃新伙计嚟噶，你喺面前咪成日赞住嗰啲文章啦，话唔定呢位人领嘅文章我好过你，甚至好过我都未定噶。唔怕讲啊，我虽然系做咗40年编辑，但我从来未见过一个人打字会打得佢咁快噶。 哦，对 唔住，对唔住，简单，唔好意思。 你唔记得我编大作啊？ 对唔住，唔该你啊，帮我一个忙啊吓。我想啊，请你将我人工一半咧，就每个礼拜分开嚟寄去呢个地址啊。 你投注外围啊？ 你为咩话？ 梗系赌钱啦，唔通你仲会寄钱俾白晒头发嘅阿妈咩？ 哦，我阿妈啲头发系颜色噶。 啊，得啦，我尽力帮你。 喂，唔该晒你，伟生，你真系好人啊。啊，点啊？ 你屋企仲有啲咩人？ 我谂都冇啦。 你真系咁孝心。你不如就坐喺呢边啦。 哦，喺呢边啊？ 啊，系啊，就喺呢度啊，呢度有纸同埋花。 喂，唔好意思，对唔住啊。 Freezing. Hi, Clark Kent. Very nice to meet you. Yeah, well, of course. Thank you. You should tell Mr. Clark. Kent. What? Kent. Oh, Clark Kent. Jimmy Olsen. 喂，讲俾你听啊，我识咗个男仔啊，唔知几有型噶，我同佢啊一齐过周末，我真系喺巴黎喺巴士站见到佢 嘅。好啊，我见到佢咧头都晕晒 啦。再见啦，祝你今晚好运吓。哎，奇乐啊， 点啊？ 你今日第一日翻工觉得点啊？ 哦，唔怕讲你听啊，我硬系觉得时间好难过，有排先收工，不过有样好开心，就系识咗你同埋詹美啊、伟生啊咁啦。 真嘅？ 系啦，总之啊，冇得弹啊。 冇得弹？ 唉。 你边度乡下噶？乜你哋乡下中意讲呢个形容词咁得意嘅咩？听起嚟好似好特别啊！ 咩咁特别？ 冇得弹啦！ 哦，系咩？我觉得冇咩特别啊！哎，唔好意思，对唔住啊！ 点啊？ 啊，我冇事冇事。 哎，李斯。 喂，老师。 今日有咩新闻啊？ 见到你就新闻啦。 呢位 系。李斯啊，呢一位咧系。 喂，古奇啦， 好 嘛？ 好啊，好啊， 再见。 老师啊， 喂，你偷嘢啊？ 我帮你拎住佢啊。 哦，得啦，唔使啦。 咁啊，好啊。 你觉得卫生点啊？ 哦，佢个人几好啊，我谂詹美个人咧都冇咩点嘅。 系， 好， 过嚟佢。你啊，快啲。 奇乐，我哋快啲走人吧啦。 我睇我哋都系詹美嘅说话做好啲嘅。 快啲过嚟啊！你，快啲 嚟啊！我哋听你说话啊，你唔好乱嚟啊吓。 等等 佢肯改过都应该原谅佢。 嗯，等我睇下位小姐手袋有咩先啊。 随便随便， 快啲拎手袋嚟啊，小姐。 老师照佢说话做啦吓。老师，你做乜嘢啊？ 晕咗？ 系啊， 你晕咗啊？ 我好细胆。 仲喺度？ 唉，你争啲就搞出事啦！如果嗰个人开枪打你点啊？你手袋得$10，两张信用卡，一支唇膏，使乜咁紧张啊？ 你点会知道噶？ 知道咩？ 你怎知道我手袋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我靠谱而已嘛。 的士，好的士， 喂，冇咩啊？喂， 嚟睇下边个？搞掂啦！ 你唔使心急，等佢带我哋去佢 boss 度啊嘛。 你话龙达啊？ 除咗佢仲有边个啫？ 好， 我哋捉到佢就有吸星啊！ 我喺报纸啊，最新消息，火箭俾歹徒利用啊！买翻份报纸睇下啦。 喂，超啊！ 奥迪斯系嘛？ 啊，攞份星球入去睇下。 哎，俾钱啦，记得啦，哎，唔好嘈，唔好嘈，快快地， 啊，死万贵， 俾咗钱啦， 咁都知道啊， 哎，唔好嘈， 俾钱你叫佢好衰咁，好快啊， 多谢多谢，哎，唔好快啊，唔好快，俾咗钱噶啦， 喂，四六啊，我而家行路跟踪佢，系咁啦， 喂，行快啲。唔会有事 嘅。系啊， 见到佢喺下层嘅第22号柜嗰度啊！我而家已经跟埋佢落喺下边嗰度噶啦，今次实性冇黐牙。 我都叫咗佢小心啲，唔好俾人跟踪佢啦。佢硬系唔听我话。 你喺边度啊，哈利？ 啊，嗯，唉，惨！哈利， 又一个。 嗯。 你杀人唔眨眼噶， 叶小姐，你讲得好啱，我哋好快就会进行本世纪最轰动嘅罪行。小心啊，小心啊，唔好行埋去啊！你想点样恭喜本世纪最伟大嘅犯罪天才啊？你话我系咪好精明啊？其实问你啊，多余嘅，边个唔知道我精明啊？我系个鬼才，神赐俾个无比嘅力量。 你走火入魔啊！ 哎，你唔好行入去，行开行开。 老大，你讲我听，点解呢单本世纪嘅罪行要令咁多人死？ 点解？你问我点解？ 嗯。 点解每逢冲凉嗰阵嘅电话就响？点解本世纪最精明又最邪恶嘅天才犯罪领袖，成日都被嗰啲饭桶包围住嘅？点解啊？ 吓，老生，我翻嚟啦。 我知道你翻嚟噶啦，你又俾人跟踪。哎哎，你再系咁啊，迟早都会有难噶。 阿卢生啊，我都知道我论尽噶啦，好对唔住啊。 嗯，我的士。 啊， 你嗰份报纸系咪我噶？ 啊，系系啊。 点解你仲唔俾我睇啊？ 哦，我啱想俾你噶啦，我都未俾你问我。 咁醒目。 哈哈哈哈， 嗯。啊，佢哋正式承认啦。应该多谢慷慨嘅美国政府嘅帮助，我哋好快可以参与一项地产诈骗活动噶啦。 老大啊，我唔系好明白啊，点解你对地产好似特别有兴趣咁嘅？ 我记得我喺六岁嘅时候咧，我爸爸对我话： 点讲啊？ 听住咧，佢话：仔啊仔，股市系会有起跌嘅，公共事业同交通系统可能会倒塌，而我哋住喺地球嘅人永远都需要土地嘅，佢哋会千方百计咁争夺土地。佢老人家好中意土地，真系噶。可惜啦，佢冇办法睇见我由低微嘅开始，一直到我创造呢个王国。 咩王国啊？呢度？ 哼，讲得唔啱咧。有几多个女仔咁够运可以住喺呢笪咁嘅地方啊？ 弊在你呢笪地方啊，喺地面下边200尺咧。 你知唔知喺上边嗰啲人住得几逼啊？佢哋啲房好细啊，好似豆腐卵咁噶咋？ 啊，你仲想有啲咩要求啊？嗯。 嚟，快咗啲啊！翻嘢搞掂啊！ 哎，占尾啊！哎，点啊？你同我搞掂尼斯湖呢单嘢啊？ 哦，系你啊， 系。 点啊？ 哎，好易嘅啫，摆佢上船啊！系咁啊！你哋企晒喺度做乜嘢 啊？啊，冇嘢。 系啊， 唔系即刻搞掂佢啦。 去啊！哎，呢啲嘢似乎太露骨。 系啊，系咁先攞到文学奖噶嘛。 呢个字里面冇意思嘅，奇啦！我已经睇过你嗰篇文章啦，唔错啊。 你过奖啦，卫生。 哦，奇啦，早 头。 嚟，等我帮你啊，我帮你手攞 吓。唔该晒吓。 啊，老师啊，你而家得唔得闲啊？得唔得？唔好意思噃，老师。 记住啊，呢两封信咧一定要照地址送去嘅吓。 哦，多谢啊。 唔知你肯唔肯陪我食饭啊？ 真系对唔住，我已经约咗人啦。 哦，咁啊。 空军一号机咧会喺机场降落，不过夜咁会去查问真相，对唔住啊。早唞，不过怪人咧就会问我好多古怪嘅问题。 你可唔可以悭啲咧？ 做咩喎？如果我学我家姐咁养三个细路、两只大猫，同埋要供楼啊，咁我就想话唔悭都唔得啦。你都唔想望我咁样噶？ 不如等我送你去机场啊！ 唔使啦，除非你识飞啦。奇乐， 嗯， 系女厕嚟 嘅， 唔该你出去啦，拜拜。 等住，喂，老师。 唔该，从我寄一封信佢。 哦，好，老总。唔好讲。喂，等阵，请问 饮咩啊？分区个个饮 啊嘛。嗰啲系咪落架？ 上啊， 上啊，吓。唔该。 老板食饭嘅都唔得。 喂， 住晒啲啦，好唔好啊？冇错吓。 2015海里，高度计系2989啊，系咁啦。 几位帮下佢啊！希望你以后唔好因为感染唔敢搭飞机啦。根据统计，飞机仍然都系最安全嘅交通工具。 系啊。等阵啊！你系边个啊？ 好朋友啦。有啲嘢俾你做嘅，咁嘅，佢话愿意喺神面前忏悔噃，你啊听下佢点讲啦，带佢翻去。 警长啊，我知道你咁唔信噶，我睇到个人会飞噶，佢攞住件红色披肩，着住对红色皮领 警长， 佢眨下眼就唔见咗佢咯，又收尾又叫佢飞翻上天嗰度啊，直情好似一只大麻鹰咁样噶， 大麻鹰， 我话你唔信啦， 仲有红色皮， 仲有红色披肩添啊， 你不如翻你酒吧度， 我 咁攰走，早啲翻你休息啦，我好快就收工噶啦，我喺酒吧度， 我冇出任务。 我请你饮咪点话？我去攞顶帽先。 八仙公主啊，乖乖地留翻嚟啦。 哎，我帮你啊。 俾翻你吓。 唔该晒你，叔叔。 好啦，再见啦，白雪公主，再见啦，妹妹。嘿，拜拜。 有位叔叔飞就飞咗上，救佢翻落嚟啦！ 叫咗你唔好讲大话噶啦，点解教警都唔听嘅啫？ 控制中心，我哋系空军一号啊，请报告而家嘅天气。 知道啦，空军一号，摩里斯而家嘅星限系500，云嘅密度咧系700，风速系24025。 知道啦。 估计系90-90米啦。 睇嚟啊，今日嘅天气啊，真系麻麻。 引擎冇事咯，到底外边而家点啊？ 唔好理啦，驾驶啦，已经冇事嘅，咁咪得啦，继续驾驶啦。我都唔知啊，点解会飞得噶？唔好理咁多，飞得咪算数咯。好， say, Father. I'm afraid I just got carried away. I anticipated this, my son. You couldn't have imagined how good it felt. You are revealed to the world. Very well. So be it. But you still must keep your secret identity. Why? The reasons are two.First, you cannot serve humanity 28 hours a day. 24. Or 24, as it is in Earth time. Your help would be called for endlessly, even for those tasks which human beings could solve themselves. It is their habit to abuse their resources in such a way. And secondly? Second, your enemies would discover their only way to hurt you.By hurting the people you care for. Thank you, Father. Lastly, do not punish yourself for your feelings of vanity. Simply learn to control them. It is an affliction common to all, even on Krypton. Our destruction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but for the vanity of some who consider us indestructible. If it were not for vanity, why, at this very moment,I could embrace you in my arms. My son. 出事嗰阵咧，俾一个好神奇嘅人救翻。呢个人咧系着住红色披肩同埋红色靴嘅，好彩冇人受伤。而家就系当时嘅情形啦。 Yeah, that'll be the day, huh? Nice. That'll be the day when a guy can fly, huh? Oh, I don't know. You'd be surprised. 超人亦救翻一架直升机，四处都听到咁嘅传闻，话呢件事根本唔系真噶。 不过啲人讲啫， 唔知阁下认为 点？识咗佢， 信唔信就由得你啦。 老大啊！有 冇 睇过啲报纸 点写 啊？唔知佢哋呢 边 文章 系 咪真嘅咧？嗬， 我估佢唔系呢 个 星球嘅人。 点解啊？ 因为喺呢个星球上面，除咗我之外，冇边个可以做到啲咁嘅嘢。我哋先，玉袍啊！ 来啦，玉袍啊，攞紧嚟啦！ 啊！越谂越似啊！佢迟唔嚟，早唔嚟，偏偏呢个时候先嚟到。不过特登嚟对付我嘅，佢会唔会知道我进行本世纪最伟大嘅罪行，所以向我挑战啊？ 卢生，不过我咧就认为有咁啱得咁巧，佢啱啱经过呢度啫。 啱啱经过啊？如果系就最好啦。不过如果佢特登同我作对咧，我几打都奉陪噶。佢有半斤，我有八两，我唔怕佢。睇下佢威定我威啦。系啦，下次我上水嘅时候俾肉蒲我啊。 你哋睇下，报纸话佢会飞，又有啲话佢救咗个直升机同飞机，但冇边张报纸系详细嘅。我哋呢张咧就比较突出啦，所以先至吸引咁多读者。如果我哋可以抢先报道呢个会飞嘅人叫乜嘢名啊，由边度嚟嘅，咁我哋对得住呢本长客啊！你哋快啲去揾啦！ 佢都唔知喺边度，点去揾？就算揾到佢啊，都未必肯讲咁多嘢出嚟啦。 你唔系佢，你又点知道啊？ 我唔知噶，我不过断估啫。 总之你哋同阿老根去玩，佢迟早会出现嘅。 系嘅，老总。 我要知道呢件事嘅真相，我要知道有关呢个人所有嘅资料。佢有冇家人嘅咧？系由边度嚟嘅？个 S 系代表乜嘢？ 今晚八点钟，希望喺你屋企见到你，好朋友。 你哋知唔知佢究竟点解会飞？佢系咩人啊？知唔知佢叫咩名字？佢一件红披肩下边嬲住啲乜嘢？系咪电池？点解寻晚会出现？迪克啊，你知唔知点解？佢有冇女朋友噶？佢最中意球队系边队啊？只系讲我听。如果你哋边个揾到资料咧，就即刻翻嚟讲俾我听啊！佢系当红嘅人物，而家就算系乜嘢大明星都冇佢咁巴闭啊！所以一定要有佢嘅资料。你哋就攞碌木咁企喺度做咩？去啊！去揾資料啊！ 佢話八點鐘見我，而家都夠鐘啦，都唔準時嘅。我仲以为攞到第一手资料添，而家冇希望。 等咗我好耐啦。对唔住，你系咪已经约咗人啦？ 约人系啊，我系约咗。 如果系我唔阻你，我迟啲再嚟过。 唔好啊！对唔住，我系话叫你唔好走啊！ 我见你冇心理准备吓你一跳啊！如果系咧，就对唔住啊！我知你好想知道我啲嘢，所以特登飞嚟同你倾下偈嘅。 咁就好极啦！ 李小姐，我唔系几中意人食烟嘅。 你系咪想话好易生肺癌咧？ 唔是，我冇咁样谂过。 系咧，饮杯酒咧。 唔饮啦，我飞行嗰阵唔饮酒嘅。呢度唔错啊。 哦，过奖。你过奖啦。你唔会介意我访问你啊嘛？唔该啊。咁啦，不如就由你本身嘅事讲起啦。你结婚未啊？ 未啊。我未结婚。 有冇女朋友啊？ 啊，冇啊，不过如果真系有嘅咧，我第一个通知嘅人就系你啦。 你几多岁啊？ 过咗廿一岁啦。 我谂你梗系好似啲女人咁，唔想俾人知咧。我讲得啱唔啱啊？你系几高啊？ 六尺四。 啊，六尺四寸啊？咁你有几重啊？ 大约系230磅。 230磅。唔知你唔知你身体其他部分系咪操作正常呢？抑或系特别啲唔同人？ 我唔明白你讲咩。 咁我简单啲讲啦。譬如你食唔食嘢？ 梗食啦，肚饿嗰阵梗系要食嘢噶啦。 真嘅。跟我們沒什麼分別啦。是啦，那你對眼有沒有不同的？我意思是說你對眼可不可以看穿嘢？ 我想看的時候都會看到的。 那就是千里眼啦，跟神話小說說的一樣啊。 差不多啦。 看不看到我底衫什麼色的？对唔住啊，令到你尴尬添。 我知。 对唔住。 唔紧要，其实我除咗啲圆之外咧，乜嘢都可以睇得穿嘅。 你系讲边啲圆啊？ 系圆笔嘅圆啊！我曾经咧试过好多次，都冇法子睇到。 如果系咁都几得意嘅。对啲圆有问题。我都仲未曾问你叫咩名添。 我名好闲啫，随便叫咩都得。 系啊，点写都得嘅。 粉红色。 吓？ 不如对唔住啊。我随口讲下啫，唔好令你尴尬嘛。 我唔觉得乜嘢。你屋企喺边啊？我想知道你由边度嚟嘅。 边度嚟嘅？我都唔知点讲先好啦。总之好远嚟嘅咧，离开地球好远。嗰度有另外一个星球，我哋系叫佢哋做奇立顿。 吓？ 奇立顿啊？ 哦，奇立顿。是咁点样写法噶？ 我好易写啫，奇怪嘅奇立体嘅立，华盛顿嗰个顿。 奇立顿，中唔中意粉红色啊？ 我特别中意粉红色。 点解会咁？ 冇得解。 我系问你，点解会嚟？你嚟呢度梗有原因噶。 是，我来这里是想维持真理和正义的。 你抢了执法人员的生意，他们会不欢迎你的。 不是吧，跟我讲笑而已吧。 那当然是讲笑了。 老师啊，我句句是真的。 是啦，你飞得有几快啊？飞行速度 啊？我都不太清楚的，因为我都没人试过用仪器来测量过。未噶，唔啱咁啊，一齐计下啦。 我唔明你点样一齐计。 你同我一齐飞。 乜我都可以喺天度飞啊？ 梗系啦，我带埋你一齐飞咪得咯。 好啊，我都好想试下。 咪住先吓，你想飞去边啊？ 真系带我飞啊？ 系啊，唔通有假嘅咩？好啦，唔使呢啲嘢嘅。 我怕冻啊，我想带多件衫。 唔使噶啦，够暖噶。 是的，奇立他说过说你可能只是一些人想象出来好像小飞侠那样。 奇立是不是你男朋友？ 奇立不是男朋友，他不过是 小飞侠。小飞侠在童话故事有的，怎么跟我比？ 你知唔知你咁做令到我好开心？我唔知你系边个，净系知道你系第二个星球嘅人。而家我就好似个天真嘅细路女，发梦同天使喺埋一齐，我真系好傻。我突然间惊起上嚟，而家我又似一个细路女荡失咗路。你应该感觉到我打冷震。知唔知我谂紧乜嘢？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心系点谂。我喺度估紧你系边个，同埋谂紧你点解要走嚟揾我。你识得飞行，应该是属于天空上的。我就不同，我是在地下度生活。不过这是不紧要，你需要找人陪的时候，你可以随时飞来找我。如果需要爱情，更加可以找我。 你就弊了，我们不记得计时添。或者下次先。你点啊？ 冇事。 早唞。 早唞。佢真系神奇。只超人， 老师，老师，有冇人啊？老师啊，开门啊！老师， 哦，啊，入唔入得嚟啊？ 啊，请入嚟。 嗯，啊，老师啊，你听唔到我系咁敲门嘅咩？ 啊， 啊，系啦，老师啊，我哋约咗今晚见面嘅，唔记得咗啊？ 哦， 老师。 啊、 你唔记得啦？ 梗系唔系啦。 我就希望唔系啦。好啦，咁点啊？不如出去行下咧。 等我攞翻件衫先。我谂出边好冻啦。仲有嘢，攞手袋啦，同埋梳翻好我啲头发，搽翻些少粉。 我想讲啲嘢俾你听，其实我，其实我想咗你出嚟见面好耐噶啦，不过硬系唔敢开口啊。本来我啊今晚唔打算嚟噶啦，但系我又想你过一个快乐嘅夜晚。 系啊，我今晚好快乐。 同你食汉堡包，你唔反对啊嘛？ 咁都好啊！我哋而家起码都知道佢系由边个星球嚟嘅，咁就容易搞好多啦，都算有啲头绪。不过到而家，我仍然怀疑，呢度咁可能？ 咩叫冇可能啊？佢身高六尺四，黑头发，蓝眼睛，唔饮酒唔食烟，已经系同我哋有分 别啦。 谢尔华小姐，任何人都有佢自己嘅判断力，有人睇完战争小说凝住打仗。有人食住香口胶都会想起啲嘢嘅，谂下点样揭开宇宙秘密。 唉，卢达啦，你又揾嚟讲啦，香口胶同宇宙嘅秘密有咩拉楞？ 我话有就有啦。啊 ，N N N N N， 哎，冇错系 M， 啊喺嗰边啊，我知啊，系 M 啊， 自作聪明 M， 我几时话 M 啊，懵人，我话 N 啊， 我明明 要揾有关 N 字母嘅资料 ，N 同埋 L 啊同一张梯，好似啊乜都唔记得， 清楚嚟噶，我俾翻张梯你先啦，唔知我头先系听到 N 啊，啊点知原来系 M M 咯，我走过嗰边 M 啊， 喺访问嘅时候佢话由奇立顿嚟噶喎 吓，哎呀，踩住我咯， 喺1948年发生爆炸。咁呢只古怪嘅小灵精，嘥咗3年嘅时间坐火箭嚟地球，因此呢？ 因此咧，到咗1951年咧，先至嚟到地球，有6尺4寸。 系我话噶。 知唔知你点解会生得咁肥啊？你啲叫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我头脑简单。 咁系啦，我要俾啲推理嘅嘢你玩下，训练下你嘅头脑先至得噶啊。喺奇立顿星球爆炸之后。好多碎片啊，散播喺外太空。我谂其中有啲碎片啊，跌落我哋呢个星球度都唔顶嘅。知唔知系乜嘢啊？ 系陨石啊！ 系啦，冇错啦。啊，得咗啦！ 你睇得咗啦！ 攞嚟啦！有嚿陨石跌咗落去阿贝巴。就算真的有陨石跌落地球啊，咁啊点啫？ 咁又点？咁啊有办法对付怪人啦、啊。你知点解嘛？听住啊，由于佢相对嘅辐射性好高啊，可以克制住由奇立顿嚟嘅人，系一物治一物。 哦，咁我明白啦。咁即系话咧，子弹同埋火咧都唔可以伤害呢个怪人喎、啊，只有蓝陨石咧，至、 啊、 可以令佢致命。系冇错啦，系咁啦。 啊、你两个知道就最好啦、啊！你哋认为点样啊？觉唔觉得你哋嘅主人系一个天才嚟？ 我谂唔净止我同奥迪斯知道你系个天才，由奇立顿嚟嘅人都知道你有好大嘅野心。 系咩？就算佢知道都奈我唔何嘅，因为我已经有办法去对付佢。 你讲嚟讲去都系想毁灭佢啫。 啊，梗系啦！我最大嘅目的就系想咁。有冇咩问题？ 咁即系话要去阿贝巴揾陨石啊？ 啊，佢哋个头咧用布包住喎，唔知佢哋嘅身咪用布包住咧？嗯、啊，好嘢啊！我哋去阿贝巴 啊！钻石嘅， 母鹰叫火箭护航，听到未啊？ 听到啦，母鹰，请你讲啦。 一切睇嚟好顺利啊，喺基地见面啦，系咁先。 好啦，母鹰，系咁啦，保持联络。 我哋护送呢支火箭， 少教佢呼吸有啲困难喎，你认为点啊？ 好啦，我有个提议啊，首先系同佢做胸部按摩，同做人工呼吸， 知道？ 沙尖，你哋咁简单嘅嘢，我自己搞掂佢啊，唔使 知道少教， 叫十字车嚟，大家围埋一齐，大家拧住身。 系咪有人受伤？ 系啊。 我想再问清楚，第三支教去边度？一一七啦， 吓！我写低咗噶啦，唔会错啦。你睇下我写数啊！ 激死啊！吓，第三支应该系十一，第四支先系一一七。 哎呀，哎，咁死啦！啊，咁啊，系我只手一时抄错啫，吓，唔关我事啊，老生，系我只手错啫，唔关我事啊，唔系我错， 斩咗手落嚟啊，咁就唔会我手楞脚啦。 哎呀，冇啊！ 等我斩咗落嚟先 啊！冇啊，冇啊，冇啊！ 得我知噶啦，麦当劳，你话呢条路已经封锁咗嘅，啊？ 喂，布斯基啊，点会咁样噶？ 我问你唔系问佢啊？哎，落车落车嚟，好啦，开晒啦你啊， 喂， 我全晒啦，嚟嚟， 喂，佢先，喂， 好啊，快啲 嚟啊，快走啊， 喂， 快， 咁样快，尽快嚟我呢度，护 送佢好快经过啦， 哎，快啲啊，快啲，好快啲啦。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日报咧，咩都想知道噶，尤其是对嗰个水坝好有兴趣。不过我就唔系几明，点解你将嗰笪地卖俾个未见过面嘅人？你连佢叫咩名你都唔知噶？啊，系。 嗰度系沙漠地方，根本都冇人要嘅。佢出到咁高价钱啊，冇理由卖俾佢噶嘛？你话系唔系？ 啊，咁啊得啦，我就系想知呢啲嘢啫。 我哋而家喺火箭发射基地向各位作现场报道。今日系具有历史性嘅一日，佢哋会同时发射两支 HK-1010 型嘅火箭，其中一支咧系由陆军发射， 请问你哋有冇见过老师啊？ 由陆军发射，我想揾佢，老总都想揾佢。喂，唔该你唔好遮住我哋事。 哦，系，对唔住啊。朱迪今日点样啊？ 好，你好， 好嘅。啊，对唔住啊，伟生。 系你又嚟。 你想见我是吧？请问你今天有没有见过李老师？ 他西部采访一宗土地买卖骗局，我已经叫了詹美跟一起去。根据线报说，有一个不明来历的狂人居然出到高到离谱的价钱去买几亩沙漠。 是吗？就会有这样的人的？ 你的世界就是这么黐线的，你现在应该知道。阿贝巴那边有消息来，有人走入博物馆那里杀了两个人，还拿了一些东西，是一嚿没有价值的陨石，你知不知道为什 么？哦，唔知啊，我不嬲对暴力事件冇乜兴趣研究嘅。 我知道你系咁嘅人，所以我只想同你倾下。我捞咗报界40年，我只有今日嘅地位啊，就系对工作有热诚，够胆识。有一样嘢你一定要学嘅，就系肯搏。不过你缺乏咗啲嘢 啊。啊，系咪谦虚啊？ 你咪自作聪明啊！我嫌你份人太谦虚。我话你知，你缺乏信心。仲有一样就系、是，你一定要俾人知道你系边个嘅。 讲嘅嘢唔系个个听到嘅，只有一个人收到我个频率，系你啊，超人。 钟之后，就会有一枚毒气弹由呢个城市嘅数以千计嘅输气管散发出嚟，佢会好有效咁消灭玻璃星一半人口。 我一城出身嘅人，个个都冇我升得咁快。我做紧记者嗰阵啊，佢哋仲喺报馆做校对啊。你要学我咁醒，去揾老师，叫佢介绍你识超人，问佢一件披肩系咪塑胶嚟。 我知道咁系过分啲，不过除咗咁，冇办法同你倾到计。如果约你出嚟饮茶神肯，今次唔同啊，你会自动走嚟揾我都唔定嘅，因为你好中意帮人，你唔会见死不救嘅。你明白我意思？超人都绝对不会例外，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Boy Scout, Miss Tessmacher. Tell me what you see. Cuteness. Dimples. You like cuteness, huh? Dimples. I'll give you dimples. Pressure's still on you, Superman. You know what they say, 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tunnel. It's your last chance, Superman. Why don't you do yourself a favor and freeze? 欢迎你来。 我个律师会同你倾下整烂我道门嘅赔偿，同呢位先生挂好件披件。 哦哦。 啊，系啦，卢生，我睇咧，佢唔需要噶。 毒气弹究竟喺边？ 收埋咗。我收埋咗喺个脑入边啊！我用呢个办法引你嚟。 乜你个脑啊，净系识得谂埋呢啲咁嘅嘢，睇下点样令人无辜牺牲？ 唔系噃，系引致嗰啲无辜嘅人死。 发射！ 发射好顺利，陆军火箭基地火箭在进行中，角度好准确，一切非常之顺利。 你可能唔知道我对地产系好狂热嘅。如果你唔知咧，等我话俾你知。你用少少钱买笪地翻嚟，然后高价卖出，咁咪赚大钱。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冇错冇错。 而家问题就喺呢度啦。你点样先可以令到块地买翻嚟之后突然间会增加价值咧？嗱，呢度系加州。呢度系美国最富裕嘅一个州嚟啊！ 我对于地理又冇咩兴趣噶。 啊，我想你都可能会去过那里的，因为你懂得飞是吧？我讲到哪里？ 加州啊。 是是，你都知道圣安德烈亚断层。 我知道，即是连接两笪陆地的地方，断层多数不平稳，所以在加州就会发生地震。 啊，好精彩，我都没解释得那么清楚。啊，这里呢就是西部，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值钱的土地，圣地牙哥、洛杉矶和三藩市，而在这条线的另一边就是数以千里计的完全没用的沙漠地带，怎知道这里就刚刚是属于 是属于我们卢生的企业。 你头先不是说我专门想埋啲引致人死亡的东西，我刚刚想到怎放置一个500万吨重的炸弹，令到整个加州全部毁灭。 那会令到数以千万计的人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你咁样做觉得好开心咩？ 加州毁灭之后我嘅地方就好值钱。我嗰度咧就系喺正加州嘅西岸嚟嘅，我啊叫佢做卢达之领域，同埋因为咩咩嚟啊？奥迪斯堡 啊，谢小姐有自己地方，我亦应该有自己地方啊嘛。啊，嗰度好细嘅啫。 啊，你问过我未？ 啊，好啦好啦，算啦，系我拆咗佢啦，你唔好咁怒气啦。 你是一个幻想家，你简直是妙想天开，你的计划不可能实现的。 唉，做起来的确有困难的，例如校准正确的火箭弹道程，还有在断层那条线选择适当的位置，我已经有了目标了。我告诉你，是在这里。哦，哦，弊啦，完全失咗控制喎，打低得唔得啊？ 长官系冇可能咁做啊， 唔可以毁灭咩？ 啊，系啊，因为佢哋装咗最新发明嘅 P22 防止毁灭系统啊嘛， 通知五个大楼啊。 你认为我嘅计划点样？得唔得意啊？ 照计你嘅理论都几吸引人嘅， 我哋试下。你入去观察室度睇。 我始终都觉得你呢啲啊，只系幻想嚟。 幻想？唔系，呢啲系事实，系会有啲咁嘅事发生。郑以华小姐， 咩事啊？ 你火箭去紧边？ 一支好像蝙蝠咁去到大峡谷上空，另外那支呢？ 另外那支咩？有两支嘅咩？ 哼，呢啲叫做双重破坏。你飞得咁快都冇办法制止两支火箭，我就唔同啦，我可以用遥控器去制止佢哋。 好啦，老邓，喺边度？你嘅遥控器啊？ 你呢个咁嘅变态狂人，你估俾个原造嘅盒装住我就睇唔到噶啦？等我带埋呢个盒入监狱俾你啦。 哎呀，冇冇。 话俾你听，佢系奇纳顿嘅陨石，系你哋祖家嘅纪念品嚟。我要令你得到归属感啊！你威风嘅日子冇啦，我知道你系个超人，但系可惜你嘅对手系平人，任你点叻，遇到我一样冇符嘅。你会冇晒气力，要有脑就得咯。 老达，你我接火箭，你连佢飞咗去边都唔理啊？ 边个话唔理啊？我知道，我知佢会去边嘅，佢会去新泽西啊嘛。我要离开你啦，你唔使咁难过，不如意嘅事好多，但系我就事事如意。 老达啦，你记唔记得我妈妈系住喺新泽西噶？ 向住东边飞去，而海军嗰支火箭呢就一直向住西边飞行，但系似乎都失去咗雷达嘅联系，两支火箭都失去咗控制。 这一把时间。这一把小姐，求下你，我求下你，唔该你救咗我啦。你点可以见死不救？唔使几耐就有数以千万计嘅人死亡。 我知道。 嚟啦，求你帮我手救翻佢哋啊！ 如果我帮你，你肯唔肯应承首先救我妈妈？ 不过老师同志未，佢哋 唔得啊！要救咗我妈妈先。 Promise me I believe you because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好啦，我应承你，我应承你啊！为什么你要锡我一啖？ 因为我这时候你不会给我锡的。 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跟好人相处得久。 这样我有机会。我走了。 飞向东边，海军嘅仍然向住西边飞。证实失去雷达联系，行动控制中心希望可以尽量接触。向太空飞啦，越飞越高。而家海军嘅火箭咧，飞到圣安德烈地区啦。 好惨啦！ 的地震带来非常之严重的灾害。圣安德烈断层好似有奇迹出现咁，竟然冇事。但系加州南部由于强烈嘅地震，好多地方受到灾难性嘅破坏。 弊啦！ 乖仔，你最紧要记住，唔好干预人类嘅历史。 我样样嘢都做得到，但你竟然救唔到佢，我有咩用呢？ 乖仔，你最紧要记住，唔好干预人类嘅历史。 你架车唔喐得啊！ 死咗火咯！我真系唔明点解啲有用嘅人梗系成日匿埋嘅，有啲事上嚟咧都唔知去边度揾佢哋。你喺天空飞行嘅时候，我遇到大地震啊！我架车离开咗油站，嗰度即刻爆炸，好彩我冇事咋。点知一路行咧，啲灯柱咧就一支支揼落嚟，跟住架车连电油都冇埋啦。 我知道真系好对唔住啊，不过我正话都好忙噶。 我讲下真系唔紧要嘅。 哎，多谢你啊，超人！地震嗰阵你救咗我，送我到安全嘅地方，但嗰度咧冇嘢食，冇水饮，唔知几惨啊！我谂住呢世都冇办法。 哎，志美，我仲有好多嘢咧要赶住去做嘅，我哋迟啲见啦。 咁快就走嘅，唉，睇佢几咁威啊！可惜麒麟唔喺度啊，如果佢见到人就开心啦。 佢真系唔够运，次次都见唔到超人。麒麟，我突然间谂起啲嘢。 系咩啊？ 你估麒麟会唔会关心我哋两个啦？ 我可以写包单啊！佢第一个关心嘅就系你啦。 你只会关心我？ 佢关心任何人添啊！ 超人都是一样关心任何人。 你要小心啲看住呢两个人，直至佢哋出庭受审为止啊！ 超人，佢系边个嚟噶？ 我叫做老丹，系个最有犯罪头脑嘅人。 系冇错，又冇一啲冇错， 我可以控制呢个世界。 系冇错，讲 我系个天才嚟。 系 你收声好唔好啊？ 带佢哋入去啦！ 即刻， 俾你啊！你啊， 嘿！捉咗啲坏人，我哋又过翻啲和平日， 多得你咋？边度系咧？唔使多谢我狱长。 我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啊！再见啦！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